新康美小电台开的高五倍城市频道，现在有五幺报告感染新闻。我国经济去年扩张7.2%，扭转了前年的跌势。我刚报公布的五个数据显示，我国经济顶一季年比增长5.9%，比前一季小可放慢，季对季增长则加紧到2.6%。另外，本地租屋的转售价和私人主体价格连续7个季度上涨，使去年全年的涨幅分别达到12.5%和10.6%。本地新增加429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297起由境外输入创下新高。另外，三日无死亡的病例。根据卫生部网站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28起社区病例，其余4起来自客工宿舍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微升到0.92%，但是已经是一个月的低价值。另外，卫生部也确认，有155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，其中36起是本土病例，119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80,000起，其中829个人病逝，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下跌到41.9%。特拉码头在跨年夜出现近百人聚集在一起参加悼悼活动，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指出，这是公然违反社交安全隔离措施，执法单位已经展开调查。牛车水今年照顾未举办大型的春节年货市场，不过有超过30个店前摊位和独立路边摊位会暂时减卖还是改卖年货，以吸引人潮回流。牛车水商联会表示，会派出额外的保安人员协助控制人潮。农历新年得要到了，不少的主茶店陆续的收到团圆饭、油灯和素门。受访业者指出，受五个人同时限制的影响，今年来订位的人比较慢，但是外卖需求保持强劲。本地这几日天时凉凉，一直落雨，半露天的熟食中心的小贩生意受影响，有团贩表示业绩下跌了一半。政府将推动调整消费税的消息公布了后，本地一家具和食电器商看好消费者需求近期会上升，有一些商家打算通过促销来吸引客户，也有一些商家决定推换产品起价。乌节路元旦下昏发生交通事故，一辆玛莎拉蒂跑车疑似弄到走路人，导致三人受伤入院。事发了后，吉兰之路路口交通阻塞，两条车道出现车龙。以色列宣布将为60岁以上的高风险群体和医护人员接种第二剂冠病疫苗的追加剂，这使以色列成为全球第一个注射第二剂追加剂的国家。感谢新闻报告完了。